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不。

伤痕累累。

乎有许多话想讲，人常在身边来来往往，我们靠很近却像隔着我，看着你湿的头发想帮你擦，终究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。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，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。 怀念我。